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毛福和刘月娥的案子总算是尘埃落定，而杏花手上攥着的那个棋局狄仁杰也给破解开了。他带着陶干摸到韩永南家的密室，发现王玉珏竟然也参与了黑龙会。打斗之中，王玉珏被打死，狄仁杰四处翻找证据。可是这黑龙会似乎是早就有所察觉，那些重要的文件都给转移了。这密室不能久留，狄仁杰和陶干捡了一条最宽敞的通道，没走几步竟然发现了一堆的白骨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舞女命丧吃人壶，洞房花烛夜，新娘猝死，新郎失踪，众人各执一词，难分真假。一桩人命案竟然牵出惊天阴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湖中惨案第十集。狄仁杰举起风灯，恍惚的灯光下，这通道分出了几条岔路。狄仁杰怕迷路啊，不敢往里走，举着风灯往里观瞧。这一看吓了一大跳，这条小道里白花花的一堆骨头，看样子这儿得死了5-6个人了。再往前走，空气里传来一股怪味，左边又有一条岔道，里边放着一口木箱子。狄仁杰让陶干打开木箱子，不打还好，一打顿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。这木箱子里头是一具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。狄仁杰掩住口鼻，举起风灯，这个尸首是一个老头，白发苍苍的，披散着，呲着几颗发黑的牙，样子十分的恐怖。身上的衣服倒是挺贵重的，这腰上还带着一块上好的玉佩。狄仁杰暗自琢磨，这尸首是谁呢？怎么会死在这儿了呢？陶干合上箱子往前走了几步，前边就到头了，有一个木栅栏拦着。狄仁杰打开木栅栏，里头啊露出了一段台阶，顺着台阶往上爬是一道石门。狄仁杰推开石门走出来一看，像是在一个小山洞里，四周流水潺潺。狄仁杰从山洞里往外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原来这就是刘飞波的后花园。狄仁杰现在站的地方是在后花园的假山里。哎呀，怪不得这刘飞波神出鬼没的，原来在这儿 他有一书案给收拾好，拿了几样证据，又从金刚座底下爬出来了。狄仁杰把密室的机关都关好，外头还在救火呢。他带着陶干趁机回到县衙。过了一会儿，乔太马荣也回来了。这俩人一身黑，三分像人七分像鬼。马荣一进来就嚷嚷，哎呀，这是我头回自己放火自己救火啊，放火的时候图痛快，等这大火着起来了我们去救，好家伙，差点没给我们俩做成烧烤。狄仁杰说了，你们受了折磨，却是立了头功，拿下黑龙会就在今天。你们先下去洗洗，换身衣服，还有大事儿要干呢。乔太马荣一听这话，兴奋鼓舞，下去准备去了。狄仁杰马上提笔给京城写了一封500里加急的信件，阐明黑龙会造反的来龙去脉，然后他带着手下直奔韩永南的府上。韩永南府上刚救完火，人心惶惶，这个时候县令大人又突然带着大队人马包抄而来，韩永南吓得脸色苍白，急忙的出府迎接。一出门他就跪倒在狄仁杰面前，狄老爷，小民府上的火已经灭了，您带这么多人马，这是……狄仁杰下得马来，哼，韩永南，你别装了，你家佛堂的密室就是黑龙会的老巢，本县已经掌握了物证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韩永南一听这话吓得一激灵，大人，小人跟黑龙会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啊，您说密室，我家我还不知道吗？哪有什么密室啊？狄仁杰一看，哼，事到如今你还在抵赖，走，那本县就带你去看看。说着狄仁杰抓起韩永南的领子就把他拽到了佛堂。狄仁杰按下机关，一个黑乎乎的洞口露出来了。韩永南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在这家里住了多半辈子了，竟然都不知道这儿有一个机关。狄大人，您是怎么发现的？韩永南不由自主地往洞里观瞧。狄仁杰疑惑地看看韩永南，韩永南，那天你说自己被黑龙会绑架，一路往东，又是上山又是上台阶儿。我告诉你，其实那天绑匪啊，一直都在花园里转悠，你被带到的那个房子就在这个通道里边。韩永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什么？我在自己家里被绑架了？狄大人，这黑龙会什么时候搬到我家里来的？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我这个主人竟然被蒙在鼓里了。狄仁杰指着金刚座的经文，韩永南，你家祖上留下来的这段经文你没研究过吗？韩永南茫然地摇摇头。狄仁杰又拿出棋谱，韩永南也是一问三不知。看来这韩永南确实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也没有参与黑龙会的谋反，那就怪了，连主人都不知道的秘密，这刘飞波是怎么看破的呢？还有那一天在船上吃饭，韩永南说这刘飞波的宅子是半年前刚买的，他的生意都在京城，祖籍也不在汉源，他偏偏在汉源买所宅子，如此推断，这刘飞波的房子正是为了黑龙会聚集方便之用。难道说半年之前这刘飞波就参破了韩府上的密室机关？可是他又为什么特意买下梁大人家的隔壁呢？想到这儿，狄仁杰忽然想起通道里那具老朽的尸首。 不好，我疏忽了一点。 狄仁杰马上吩咐马荣稍后带兵前来，自己带着陶干先行一步就赶往梁大人府上。这一路上狄仁杰不敢声张，生怕让那个狡猾的黑龙会头目再跑了。 他和陶干也没骑马，一路快走赶到了梁府。梁府一扇黑漆大门紧闭着，狄仁杰上前扣下门环，开门的正是梁宜德。梁宜德看狄大人来了，赶紧请进大厅。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普通的拜会。狄仁杰一边往里走，一边拿眼睛悄悄地瞄着四周。梁宜德，本仙这回是特意来拜见梁老相国的，还劳烦您把老相国请出来。梁宜德点点头，好，狄大人，那您先在花园的凉亭里等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把伯父请过来。狄仁杰答应了，带着陶干来到凉亭等候。凉亭里头还是那盆金鱼，狄仁杰伸手给金鱼倒了一点鱼食，这金鱼四散逃开。狄仁杰转脸问陶干，陶先生，您发现这金鱼不正常吗？陶干仔细看看鱼盆，这个鱼盆挺深，中间伸出了一朵白瓷的莲花，几尾金鱼正慌忙逃散，四处的乱游。陶干捻着脸上的三根毛，这金鱼啊，像是受过刺激，见了鱼食反而是四散奔逃。狄仁杰捋着胡子微微一笑，没错，我猜测那本反贼的人名单就在这个鱼盆当中 啊。 陶干一惊，大人您， 狄仁杰一摆手示意他不要出声，待会儿还有一场好戏上演，你就等着看吧。 过了一会儿，梁一德搀着梁大人来了。这梁一德把伯父安置在一张太师椅上，梁大人一坐下就闭上眼睛了，木然地坐着，像一个木偶一般。狄仁杰站起身来一拱手，梁老相国，在下来拜访您了。这梁大人老态龙钟，双眼微微睁开一条缝， 谁呀这是？ 在下汉元县令狄仁杰，前几天来看过您呢。梁大人喘了几口气，半天才哆嗦着嘴唇， 狄大人，哎呀，老朽老眼昏花，已经不认得大人了。 狄仁杰淡淡一笑，梁老相国，在下有一事特来请教。现在汉元城里谣言四起，说这黑龙会将要起事，我作为父母官一时间没了主意，还请梁老相国您给我支支招啊。这梁大人一伸脑袋，啊，你说什么什么黑龙白龙，老朽整天在这府上窝着，风烛残年了，管不了那么多喽。 狄仁杰冷冷地看了一眼梁大人，梁老相国，既然您帮不上忙，那我就斗胆向您府上借一样东西用用。 说完，狄仁杰伸手把鱼盆上的白莲花拧了几圈，这白莲花开了，里边露出了一个小铁罐。狄仁杰把铁罐抽出来，从里边掏出了一本册子，随手翻了几页，果不其然，这正是反贼的人名单。梁一德站在旁边吓傻了，这梁大人也是一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马荣带领人马冲进梁府，狄仁杰下令，来人呐，把梁大人给我拿下。这梁大人猛然一惊，身体哆了哆嗦， 你们要干什么？连我这个腐朽的老头你们也不放过？ 狄仁杰一个箭步上前，猛地就撕下了梁大人脸上的胡子。刘飞布，你不要再装了，站起来。身边的梁一德一时糊涂了，看着伯父这胡子一揭下来，竟然是一张中年人的脸。刘飞波被狄仁杰当场揭穿了，他慢慢站起身来， 一句话也没说。狄仁杰指着刘飞波的鼻子，刘飞波，你快从实招来，说你是怎么残害梁老相国的。这刘飞波抬起头来看看四周，四周站满了马蓉的人马，他已经是插翅难逃了。刘飞波忽然双眼放光，不错，梁老相国是我杀的，杏花也是我杀的，还有万一帆，那都是我杀的，我还想杀了你狄仁杰呢。狄仁杰摇摇头，刘飞波呀，你也是读书之人，为什么散尽家产要搞个黑龙会跟朝廷作对呢？你以为以你的力量就能撼动我大唐的基业吗？刘飞波冷冷地笑了一声，哼，我没想到你狄仁杰竟然这么快就戳穿我了。读书有什么用啊？十年寒窗苦，还换不来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。我也曾经想要效力朝廷，我也有理想，可是到头来，这一切都是浮光掠影，白日做梦。只有自己手上有兵权，才能干出大事业，才能挺直了腰杆活着。狄仁杰听了心里不是滋味，原本这刘飞波也是个读书上进的年轻人，就因为屡试不中就产生了谋反的念头，他这种偏激的性格带来的只有是悲剧。狄仁杰痛心的一招手，来呀，把刘飞波拿下。四个衙役应声上来，手中的铁链子咔咔作响。刘飞波惊恐地往后退了两步，等等，狄大人，在锁我之前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狄仁杰看了一眼刘飞波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刘飞波颤抖着掏出了一根玉簪子，递给了狄仁杰。狄大人，我想请您替我好好的厚葬了月娥，这只簪子是月娥生前最喜欢的，您就把这个插在他的头上，让他带走吧。狄仁杰一愣，怎么，刘飞波，你女儿刘月娥没死，你不知道吗？刘飞波猛然的抬起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月娥没死？狄仁杰点点头。忽然刘飞波又放声大笑起来，这衙役刚要上前锁他，刘飞波迅速打袖口里掏出一把匕首朝着脖子，噗，鲜血四溅，刘飞波的身体晃了几下，栽倒在地。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狄仁杰来不及反应，等他明白过来，刘飞波已经气绝身亡了，那只玉簪掉落在尸体旁边。狄仁杰破获了黑龙会，虽然头目刘飞波自杀而死，可总算是让汉元城逃过一劫。狄仁杰让马蓉收拾了刘飞波的尸体，又吩咐乔泰去韩永南家里把通道里梁大人的尸首给抬出来，好好的下葬，那几具不知名的尸首也入土为安了。乔泰看见这么精巧的密室，惊讶的合不拢嘴，虽然案子破了，可他还是不明白。乔泰安排好一切，狄仁杰正坐在书房里喝茶，乔泰迫不及待地问，老爷，您怎么知道这黑龙会的头目是刘飞波？又怎么知道他冒充梁老相国呢？狄仁杰喝了一口茶，哎，这刘飞波胆识过人，本来也是一个英俊男儿，可是科场失意，让他迷失了人生的方向。后来他做生意虽然发了财，可这心里头已经和读书的时候不一样了。他半年前来到汉源，就看中了韩永南家的密室。你想啊，当年这韩隐士打造密室都是从京城请来的工匠，想来这刘飞波在京城 都已经打算好了。乔太挠挠头，可是他怎么不拉上韩永南，这样不是更方便吗？狄仁杰摇摇头，这韩永南为人呢，守旧古板，刘飞波不会冒险拉他入伙的。刘飞波的黑龙会组织起来需要大量的金银来维持，他那点钱慢慢花光了，于是刘飞波就杀害了梁老相国，自己再假扮成梁老相国变卖梁府的财产。你也看见这密室了，刘飞波来了之后就打通了密室和梁府的通道，通道里那几个无名的尸体啊，就是当时干活的工匠。这刘飞波可以随时出现在梁府，所以梁老相国死了半年了也没人发现。狄仁杰一番解释，乔太这才明白整个的案情。就在刘飞波准备起事的时候，他的生活中闯入了一个杏花。刘飞波对杏花百般宠爱，又偷用准女婿江幼碧的名号给杏花写情书，可是两个人没好多久就闹了别扭。这刘飞波要谋反，杏花也知道一二，刘飞波生怕杏花给捅出去，暗中加强了警惕。那天在船上，刘飞波误以为杏花向韩永南告密了，他不顾往日情分把杏花杀了，所以后来又有了韩永南被黑龙会绑架一事。这么大的案子终于结束了，乔太马荣松了口气。毛路被判砍头，黑龙会的余党群龙无首也轻松地被官府剿灭了，汉元城里又恢复了平静。狄仁杰约乔太、马荣和陶干去南门湖钓鱼，四个人专心凝神比赛谁钓得多。忽然乔太一声惊叫，只见水面上浮起一只巨龟，他露了一下头就不见了。马荣一惊，这水怪会不会吃了咱们呀？陶干爽朗地笑了笑，哈哈哈，没事啊，这是一种龟而已，可能啊死在南门湖的死尸都被他们给吃了。大伙恍然大悟，难怪都说这南门湖没有死尸浮上来呢，感情都进了他们的肚子了。四个人开怀大笑，天上太阳从乌云里露出脸来，洒下一片金灿灿的阳光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